给放大，不被温柔拥抱的时光啊，带着伤疤慢慢长大。虽然大雨会不停地落下，可是彩虹正在画着漫画。等你抬头望向天空刹那，原来幸运总在牵挂。谷底有花，努力地盛开吧，我陪你听窗明呀。生就等了吧，谷底也有花，请静静盛开吧，我会陪你静静看挂在天上的月牙。不要把世界想象得很大，就迈开步伐冲破层层风沙，想去就能够抵达。 想你脸颊带着笑说声